就像带走美好河流，所有受过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请全部带走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风雨，放肆 扩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风雨，我是龙叶。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逛超市，我有时候很喜欢逛超市，觉得逛超市真的是非常有治愈力的一件事情。各种各样的路人跟你擦肩而过，背景音乐可能是循环播放了几首歌。我们经常可能抱怨生活，但是我们靠近生活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温馨。逛着超市买一些有用没用的东西，感受温暖的人间烟火气，生活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。 你问我这世界最远的地方在哪里，我将答案抛向蓝天之外，落在你心底。如果你的爱总是逆向行驶，你说你爱我，我怎么能跟得上你？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，直达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大海之外，直达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 对你

叶子。 一年到头，我们似乎习惯了日复一日在忙与忙的陀螺当中旋转，不加思索地做着时间换钱的交易，心安理得地用金钱来满足家人的需求。但是时间是最无情的贼，偷走的陪伴其实是千金难换的。我们拼尽全力，我们奋不顾身，我们咬紧牙关，是为什么呢？你一定说过是为了让家人过得更好之类的台词，但是给妈妈一个拥抱，给孩子读一篇故事，陪爱人看一场电影，就已经可以让他们过得更好了。最奢侈的给予就是我的时间给你随便花。 感觉人的成长过程就是傻但是不自知，然后变成不断地觉得自己过去是一个傻子，慢慢变得开始发现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其实都很傻的一个状态，变成了不管不顾，该吃吃该喝喝，那又怎么样呢？继续往前走，开始变得真正的强大起来，这可能是必须经历的成长过程吧。 许许多多路口，常常不知向左还是右，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，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。不能太强求，不能太自由，随波逐流。可是我追求真心的牵手，我愿人长久。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，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，不能像电影一样情节曲折，结局依旧，但我庆幸自己能泪流，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，终究是真情不麻木，喜怒哀乐细水长流。不能太强求，不能太自由，随波逐流。可是我追求真心的牵手，我愿人长久。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，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，不能像电影结局依旧，但我庆幸自己能泪流，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，终究是真情不麻木，喜怒哀乐我都拥有。曾有许许多多路口，常常不知向左还是右，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，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。我愿人长久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

想给我，难得来看我，却又离开我，让那手中泻落的沙像泪水流。明明在哭泣，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？ 当我们期待着一件好东西到来的时候，它可能来得很迟很慢，而且来得很艰难，可能还附带着各种各样让我们急不得烦不得的细琐的事情，一切我们在幻想当中没有顾及到的那些现实的灰尘都会扬起来。但是好的东西总是值得等待的，所以照顾好自己就好了，照顾好自己才可以随遇而安，你说呢？ 他不爱我，牵手的时候太冷清，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。哦，他不爱我，说话的时候真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，我看透了他的心， 心。 啊，